来关注台风狮子山。香港天文台今天清晨发出了8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香港天文台表示，在热带气旋狮子山和东北后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下，香港普遍吹强风到烈风。天文台将视乎风力的情况，在当天下午考虑改发为3号烈风信号，取代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受到狮子山的影响，香港多项公共服务和活动已经暂停。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下辖的福利服务单位所有的幼儿中心和长者服务中心暂停开放，入境事务处总部以及下辖各分区办事处、人事登记处、生死以及婚姻登记处等暂停服务，所有的法院和审裁处将聆讯延期。今天海南省琼海市万泉河水暴涨，今年的第17号台风狮子山热带风暴级已经于昨天的22:50在琼海市的潭门镇沿海登陆，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为8级。根据气象部门的监测，受到狮子山的影响，海南岛北半部的地区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其余的地区也有中到大雨和局地暴雨。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联邦航空局8号表示，一架小飞机当天在佐治亚州的一机场坠毁，机上的4人全都死亡。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当地时间8号的下午1点左右，这辆单引擎的塞斯纳210型6座飞机起飞数秒以后坠地起火，火被消防人员迅速扑灭，但是机上人员当场死亡。刚果金卫生部长姆本加尼8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该国东北部的北基伍省发现了一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姆本加尼表示，确诊患者呢是一名3岁的男孩，在10月初，该男孩出现了腹痛、呼吸困难等症状，并且在10月6号死亡。随后，当地卫生防疫部门通过了分析送检样本，确认该男孩为埃博拉确诊病例。埃博拉出血热是由埃博拉病毒引起的一种出血性的传染病，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者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的损害，死亡率高达50%到90%。 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3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4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7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3.2，属于基本畅通。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的朋友圈。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经济轻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以上为广告时间。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微